一个钟过去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开始。啊，今日好忙啊，因为今日要去会展啊，咁啊开始摆档，咁啊听日正式开始啦。咁啊，如果咧大家咧，我嗰几日都喺度嘅。如果有啲人想问呢、這个最后啦，你哋想问呢、這个港珠澳牌啊，或者各样嘢咧，你可以过嚟揾我嘅，即系都唔得闲，即系主要都喺嗰度啦。咁今日晏昼已经开始噶啦。咁而家录定咧，因为咧我哋台长啊放假，咁啊唯有今日录埋星期一嘅节目啦。咁广告埋到呢一度啦。咁啊，希望到时大家见到大家啦。咁我哋会好多呢啲杂志啊，因为我哋出咗本杂志，几本杂志嘅。之前就顾小培嘅健康解码啦，咁今期就随化谱。因为发行问题咧就迟咗，咁啊而家开始正式出啦，咁我哋去到嘅时候，我会送俾大家嘅关于植物提取物嘅，咁啊亦都阿 Tony Wong 会喺度嘅，讲解健康解码啦。而星期一咧就即系出呢段时间都星期一噶啦，咁廿五号咧即系星期一晏昼咧就阿红爷会喺度嘅，咁佢食咗嗰个叫。敏迪咧，嗰白食改善嘅情况，可以到时大家现场真人问下佢嘅。咁做节目啦，真系嘅。广告卖够啦。我哋咁样，上次讲到台湾人，就所有嘅台商协会必定有师傅嘅。嗰、那个所谓师傅咧，就系好多系台湾请翻嚟，咁咧就当顾问形式。咁呢就台湾人係相对迷信嘅，好多台商协会有个师傅呢，啲人做任何嘢或者大嘅决策请高层。譬如我想请个高层啊，帮唔帮到手，都要经过呢一个师傅同佢望一望，同个老细夹唔夹，帮唔帮到佢。所以台湾人係相对迷信。咁咧，而一般嘅台湾厂啦，或者做生意嘅人啦，啊，咁啊，之前其实节目都讲过啦。咁门口咧就会有一个水仙尊王啊，即系大禹治水嗰个大禹。咁台湾人话佢，我哋唔系中国人咁，但系实际上个文化骨子都系有中国传统嗰啲。嗰种成分喺度，我哋唔认同共产党嘅处事手法，但系咧唔好话中国文化啦，即系传统嘅文化，华人嘅文化喺我哋嘅骨子里、血液里真系流传紧，可能基因啦，但系我唔承认有小龙 DNA。咁台湾人做生意。饮酒观察你，上次都讲啦，一杯一杯一杯。每一个人咧，包括香港人在内啦，我做司机啦，或者有啲人翻去大陆玩啊，包条女啊，啊各样嘢咁，好多人翻大陆，即系就讲紧十几年前啦，即系耀武扬威啊。个性格就系，同埋咧，只要离开咗深圳河，一过咗关之后咧，男人又好，女人都好啦，啊，即刻好似变咗个人咁，即系所有嘅道德标准降到好低，降到好低。台湾人更加啦，啊，一般嚟讲咧，台湾人包女系咁嘅，譬如嗰个台商啦，即系好似你讲嘅口街啊。长安啊，啊呢地方啊，咁咧，沙井啊，好多台湾人啊，啊聚居嘅地方咧，咁佢哋咧，通常嚟讲，佢哋包啲女咧，就喺一栋叫做农民房啦，或者叫村委房啦，啊，即系唐楼啦，七层八层嗰啲咧，一梯两伙或者一梯三伙四伙啦，咁啊应该一梯两伙嘅，咁咧嗰啲房间里边咧。台湾人，我譬如我今日揾条女系湖南嘅，隔篱就揾湖北嘅，再下低揾四川嘅，跟住揾东北嘅，跟住揾上海嘅，成栋楼宇各省佳丽都有。点解咁样做呢？互相监视，因为台湾人呢，佢哋想啲二奶啊、女朋友帮佢哋睇埋间厂， 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佢哋咧就唔会将咁放心系同一班人。咁当呢个系四川嘅，嗰、那个系重庆嘅，后面嗰个系湖南嘅，咁佢哋就可以啲女可以互相监视。佢哋个文化系咁啊，台湾人。而台湾厂咁，我上次有人留言啦，个台湾厂，台湾厂系即系讲一讲厂啦，见识到嘅台香港厂系冇咁有规模同埋冇咁有规矩嘅。台湾厂以前啲人话血汗工厂又好，乜都好啦，朝头早翻工要做早操，管厂嘅一定系台湾人，揸得好紧。要求好高，台湾人喺广东省咧做得最多啦。你唔好讲电子厂而家啦，之前做得最多，我估系鞋厂啦，即系见到系鞋厂。香港人做制衣啊，相对多，可以成个南海咁啦，即系南海啦，即系而家叫佛山啦，即系嗰阵时叫南海啦。基本上都系台湾人嘅鞋厂做鞋面。啲其他厂嘅，譬如做鞋底嘅、胶水嘅、啊各样嘅鞋带嘅，其实全部都系啲同其他嘅鞋零部件啦，即系叫嘅人买翻嚟，跟住组装就变成一堆一双鞋啊，做得好大。台湾人做鞋，即系叫做唔系高科技嘅嘢咧，做得好大。好多细厂，佢哋直头好多后生仔啊，或者年纪唔系好大啊，直头喺深圳啊，或者喺东莞啲地方咧，系娶埋老婆手作仔咁，因为跟埋间大厂嚟，可能间厂系得几十人嘅啫，有啲厂仔系咁，咁诶两公婆喺度挨啊，做起佢啊，好多，但系个问题佢哋同香港人有一样好唔同嘅地方。台湾人够狠，因为佢哋冇根，佢哋已经嘅根已经全线搬咗翻去台湾，即系由中国走过去嗰啲，然后嗰度落地生根，大家互相冇来往几十年，同埋仇视共产党、敌视啦，唔好话仇视啦，变咗佢嚟系搵钱嘅啫，佢对呢笪地方土地系冇感情。同香港人唔同，香港人譬如我哋乡下啊，喺开平啦、新会啦，有啲喺东莞啦，啊有啲喺惠州啦，有啲喺潮州啦，实有亲戚朋友喺嗰度，变咗我哋咧好多嘢做唔出啊。譬如好似我哋翻去开厂啦，香港人咁咧，通常嚟讲都揾啲自己熟悉啊，有即系有指路人嘅地方啦，落脚啦，变咗咧。两地系相距近，而台湾人系冇啊，所以佢哋做好多嘢咧，系揸住佢嗰套嚟做，吓、啊、早操啊，军训咁啊，左右扣钱啊，右右嚟啊，系对啲内地人啦、啊，系好严格嘅，同香港人系随意好多噶，嘘寒问暖多啲，唔系拆香港人鞋呢个事实，因为佢冇跟。喺大陆呢边嘅，所以如果佢哋一见到细色唔对咧，佢就连根拔起，走佬就走佬，劈晒啲机佢就走咗噶啦。香港人唔会嘅，即系唔系唔会少啊，极少，始终都要解决嘅。但系台湾人唔系一唔掂，第一时间佢就劈厂，你啲工人生生死死，完全唔关我事，即刻走。所以打工嘅人都中意做港资厂。中意做呢、這个日资厂，咁但系咧做得最多美国厂嘅，即系嘅订单嘅咧，美国人嘅订单咧就系、是、台湾人。台湾厂咧好似好多美好多人啊，好多台湾老细咧，基本上咧就是、留学美国啊，因为美国好似欠咗台湾人咁样嘅，即系好多年前啦，因为蒋介石啦走咗个台湾啊，佢咧就。需要利用台湾嘅地方，所以台湾人做美国订单系特别高嘅。好似以前啦，做呢个废旧电子啦、废旧电脑电器啦、废五金啦、废塑胶啦，一般进口 经香港翻大陆嘅，即系当年嘅废胶厂、废料厂啦，所有嘅供应商都系台湾人。喺嗰度穿返嚟交俾香港，而香港人做得最多就係潮州人。所以台湾人呢仲有佢哋团结啊。唔似香港厂，香港人散收收唔团结，佢哋知道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嘅道理，咁佢哋呢就会留低喺中国嘅时候呢，佢哋呢就有台商协会去协调。有乜嘢事去解决，亦都系咁样呢，譬如好似佢哋好鍾意食嘅零食，台湾人喺度读书啊，啲仔女啊，或者台湾人喺度食嘅零食心永啊，可能都有人听过啦，佢哋基本上一柜一柜啊，两柜啊咁样入口，跟住台商嗰度呢啲厂啊喺度分咗佢，饼干啊糖果啊都系咁食返台湾人鍾意嘅食物。咁当然啦，佢哋去到咁有常典咖啡啦，系咪啊？咪经典咖啡啦，啊呢啲啦，即系话台湾人嘅咖啡文化，我相信好多人，即系我记忆中系呢啲名啦，边度都有嘅。啊，坐梳化啊，睇杂志啊，慢慢坐喺度饮杯咖啡啊，食件厚多士啊，好多我谂香港司机都，如果做台湾厂出边附近多啲咧，聚集一定有呢一啲嘅。咁当然而家退色咗啦，大陆，即系好似香港有间叫做录音阁啊，全广东省都有嘅。咖啡店啊，扒房啊，但系咧做做下咧，影响翻香港咧。而家油麻地附近咧就开咗间录音阁。以前咧就系香港，即系标榜系香港人开嘅，我唔知系咪啦。咁咧就喺上高开到成行成市，而台湾人经典咖啡、上典啊呢啲啊，好多嘅品牌嘅咖啡店啦，系。相对系坐喺嗰阵时嚟讲咧，系相对高级同埋咧成，但系当然我唔欣赏咧，因为唔好食啦。我嘅口味啫，我嘅口味。咁台湾人做生意就系所讲咁样，但系亦都因为佢主要做美国厂，佢哋嘅福利系高啲嘅。譬如呢好多嘅游乐设施啦，可以我见过呢，即係十几年前呢，差唔多二十年前呢，我去东莞石碣呢，我见到间厂呢係有足球场。去到好惊奇，嘩，间厂出面有个足球场係自己㗎喎。几夸张。吓唔好话做iPhone 啊嗰啲啦，直头有音乐啊，有电台。啲厂係有电台㗎。即系譬如好似你富士康咁，你啲人做嘢，血汗工厂咩？系有个人做电台嘅，喺度播歌。你呢个车间打电话上嚟，或者 WhatsApp 上嚟，你播咩歌啊？点俾边个工友听？好似我哋香港以前嘅传统电台咁嘅，系做到咁样嘅情况。当年已经系咁啦，其实福利系好好嘅，但系咧对工人嗰个高压手段咧系强啊。是啊，但是因为佢做美国厂，所以有，我都上之前就讲过啦，好似富士康或者好多鞋厂有夫妻房、家庭房啊，有呢、这个单人房啊，几多个人宿舍扣几多钱，食饭要计营养，因为点解呢啲饭堂系要讲营养，佢唔可以求其不俾你食㗎。每一餐限定咗几多钱，台底回水一件事一定要嗰几多钱，同埋呢我经过有个笑话，就系、是、咧我去间厂就即系富士康都有啲人脉啦，当年啦，咁红海集团咧喺嗰度咧有好多嘅，譬如华为嗰间咧，其实有好多个牌头。咁咧我自己嗰阵时咧就上去倾合同啊，去参观啲食堂啊，介绍你我哋间厂几有规模啊咁。咁就见到个菜牌，即係啲送嘅菜牌又叫粉条三蚊。跟住嗰个负责人入嗰个饭堂嗰个领班又好老细又好啦嚟。佢话呢粉条唔系送嚟嘅。送系菜同肉 呢、這个唔系粉条，唔系送嚟嘅，你唔好当送埋，直头系咁讲。因为有美国人嘅监管，因为美国咧虽然佢话系一个民主大国，但系佢对呢啲好睇得好紧。即系我上过去，即系我之前讲过啦，有间叫美斯特嘅皮具厂咧，都系或者我哋做 Nike 啊啊 Adidas 啊，喺呢个云浮新兴嗰度咧有三间厂，要求好高。咁我哋嗰阵时都有做嘅。咁咧上到去咧。你间房有咩设备？唔系就咁俾间房你，俾两张床你，系要有咩设备？你嗰啲人，因为美国人咧会嚟，我俾订单你，佢哋会嚟睇嘅。呢、這个先就系重点。所以有阵时话，哎呀，美国佬点样唔好，点样唔好，但系佢不停咁，虽然话，剥你话佢剥削紧一啲，第三世界啊，或者发展中国家咩？但系实际因为有佢，啲厂先得以完善对待工人嗰、那个嗰、那个规范啊，同埋嗰个福利啊，先得到完善啊。包括中国大陆，我点解咁样睇？我做呢个节目唔系讲叫鸡，唔好意思，系讲一啲现象吓、啊。中国嘅强大有赖外资、台湾、香港人上嚟。开厂同埋做贸易，佢哋学到嘅嘢，然后得以今日嘅发挥，呢个系要肯定嘅。见到好多香港人上去做厂，好似我有个朋友，八几年上去做厂喺淡水，请咗五十人间厂，自己老婆教车嘢、埋甲、杂骨，呢啲全部打楼门，全部自己两公婆慢慢喺度做。亦都有啲呢喺东莞做到间厂做雪溜嘅，唉、哎、做唔掂啦，但係买咗落啲地，而家全家就留咗喺东莞，然后就养龟。养龟上高嗰层呢租俾人住几层，下低呢做铺仔啊，做超级市场仔，咁嚟生活都有。我识啲朋友。两地系互相影响啦，台湾人冇根要走即走，旋风一样走数一啲都唔眼都唔眨眼。今日仲听日同你笑口齐齐，听日上咗飞机一个都唔见，唔理你生死，二奶都系即时走走。而台湾人同日本人有个共通点，香港人系好少，就系佢哋嘅道德标准咧，只要离开咗台湾，系特别淫乱嘅。你去长安嘅卡拉 OK， 后街卡拉 OK， 嗰啲最豪华嗰啲，基本上入到房系无遮大会嘅，可能系有五个台商啦，啊或者高层啦一齐去玩，间房里边可能有十几条女，系全部唔着衫，就喺度即场搞嘢啊，差妹啊，跟住你搞完我搞完你啊，不停做。香港人呢系少呢啲情况，日本人更加出名啦，早轮咪珠海有间酒店直头包咗间酒店，成班日本仔啊做展览嘅时候直头除晒衫裤啊啊同啲女啊啊走冲落去酒店大堂，而呢间酒店号称系五星级添。俱往矣啦，而家冇呢啲㗎啦。因为而家所以做任何嘢呢，消费越来越高呢，有钱嗰啲全部喺会所度。即係好似香港咁，你话啲明星啊嗰啲靓模啊要搵食嘅喺会所里面会完制。所以台商协会而家都仲有佢嘅发挥嘅功能。呢、這个系重点嚟㗎。系咪讲啲巨规模嘅厂咧，香港厂系做唔到嘅，即系好似富士康咁啦。喺厂里边系有银行嘅，几间银行，有日本菜馆，有发型屋，一切娱乐设施都有。所以咧，你哋啲人话：哎呀，系血汗工厂，我唔信。跳，你话啲人跳楼啊，各样嘢死好多人，系因为佢知道你间富士康。佢先会跳落嚟啊！唔系特别多个打你工，我觉得唔愿意，因为佢知道你系富士康，你一定有一笔好大嘅钱赔，所以横掂都系做得个人做得唔开心， 唔系工作压力而跳落嚟，跟住父母就会一大笔钱。如果你喺其他厂，睬你啲鸡咳啦，人死要有价值啊！大陆人佢哋谂法都系一样。呢一节讲到呢一度，下个礼拜睇开唔开到两节，拜拜。